曾经的路口，冷冷的秋风将我心吹透，一次一次走过家门口，一步一步我不知往哪里走。我知道一切已无法挽留，剪不断的忧伤缠绕在心头，爱难续难留，就让它走，何必再去等候和强求。我知道一切都似水漂流，割不断的离愁欲罢却难消，情难舍难求，暗自漂流，独守着叶落的深秋，情难舍难求，暗自漂流，独守着叶落。